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时下我自闭了，我 emo 了等等网络用语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迅速流行，是调侃还是叛逆？不久前，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公布，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青少年如何学会梳理个人情绪？总是情绪低落，是病了吗？家校社会如何帮助青少年拂去心灵阴霾，获得积极健康心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你好，各位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您，高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前不久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组数据，调查的是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这个比例呢是17.5%，可以说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啊，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全球发生率在12%到28%之间，并且呢有上升的一个趋势。近年来呢，我们也看到国内的一些调查呀，儿童青少年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呢，大概在5%到30%。也就是说呢，每五个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个孩子有抑郁的倾向。首先，两位觉得青少年抑郁的倾向，这是他们的心灵变得更脆弱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楚老师。 这个青少年抑郁的发生呢，实际上在有人类历史文献记录以来呢，就有一定的比例的人他可能会发生抑郁。但是随着近现代，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信息社会的发展，还有这个社会生活的压力的增加，这个比例呢总体上是在上升的。所以说这个抑郁的发生呢，它不能够绝对的孤立的说它是一个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是说现在的孩子的整体的心理比过去脆弱了，而是在一个相对的环境当中，原来那种心理的难以应对，原来那种心理的耐力啊，或者心理的这种接受能力难以应对一种新的社会的这种压力，主要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抑郁发生的比例呢增加，这个增加呢，事实上跟这个个体的心理的脆弱有一定的相关。那么在整个的人群当中，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呢，他的内心更加脆弱，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内心更加坚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把它归因的一个体一个方面呢是不完整的，是不完全的。 是高老师，我知道您在学校啊也经常在做心理健康方面的咨询讲座，那就您观察青少年的抑郁倾向啊，这是说明他们的心灵变得更脆弱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和过去20年的出生的孩子，他们确实是有一些不同的。那现在的孩子呢，他们一出生呢，就在物质上或者在精神上呢，是极大满足的。他们被家长啊包办、替代、溺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对生活中对爱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呢，就要差很多。所以在这种极大的这种满足的物质环境之中，其实我们孩子的对快乐的感受能力，其实是逐渐的下降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这个数据提到的是这个青少年，这个青少年本身较其他年龄段的这种抑郁的人群相比，它是有一定特殊性的。就这个青少年呢，他的这个激素分泌呢相比较波动性比较大，它更像一种脉冲质的这种激素分泌，就是高的时候特别高，但低的时候就特别低，所以就导致青春期或者说青少年这类人群呢，他们的情绪

极大的冲突的方式就爆发出来，所以这个孩子就属于休学，但同时呢又和父母有极大的这种阻抗性的。他虽然每天还和父母沟通啊，但是他沟通基本上也是以和父母争吵为主。然后家长怎么提早去发现呢？就是说孩子不管是焦虑的问题、恐惧的问题，还是想报复父母的问题，其实他很早就已经有这种烟雾弹、有信号弹就放出来了。那关键就是我们的家长能不能识别。那么如果我们的家长比较骄傲，哎，比较执着，哎，就认为自己的是对啊，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正确的、无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能够识别到孩子发射到的各种的烟雾弹。就在刚才我还跟一个家长连线哈，他的孩子已经就是从初中开始患抑郁症，一直到高中，到现在这个孩子已经20多岁了还在家。然后我就问这个家长，我说你的孩子当初在出现抑郁的问题之前有什么明显的表现？然后这个家长就说他的孩子拼命吃糖，但是家长并没有识别出来。这个孩子为什么拼命吃糖呢？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妈妈管得太严了，希望这个孩子成为完美的孩子，所以这个也不让玩，那个也不让吃。然后后来呢，等这个孩子到了初中稍微有一点零花钱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每天不吃饭，就是拼命的吃糖满足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了，包括孩子牙疼啊，然后对糖的摄取量极大呀，每天这个书包里全部都是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显现出问题了。但只不过那个时候那个孩子成绩很好，所以这个家长觉得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事后才发现其实那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的征兆。所以我们每个孩子在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一定是想求助父母的，但关键是家长得有一双慧眼，能够识别到孩子他在求助。 嗯，是的。那同样的问题啊，楚老师您怎么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发现了啊，就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甚至要休学，那怎么样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心理问题呢？ 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认为可能在他周边的成年人，包括他的父母和老师呢，对这些有存在一些问题的这种表征呢，没有很敏感，或者是感知的太迟钝了，我认为这是这样一个原因。事实上呢，有很多孩子就自己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外在的行为呀，或者表情呢来表现的。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就没有注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这个孩子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就好比这个弹簧那样，一段时间呢他感到有紧张压力了，可能呢第二天一觉睡起来呢他这个压力又放松了，所以他的这种表征呢不像某一个就是其他的事，他是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这种有抑郁或者内心的有存在问题的这种表征呢，往往具有波动性，这种波动性的特征呢往往被成年人忽视，就是认为这个孩子很正常，因为他这个有时候又显得他没有问题的，对吧？这个才是呢就使得很多家长很多老师忽视了这样一些问题，事实上呢就没有意识到孩子可能内心里已经存在一些问题了，已经存在一些心理的障碍，或者是他难以克服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还是要及早的去发现，家长和老师啊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常识，不能够用成年人的这个忍耐力来度量孩子的忍耐力。事实上呢，孩子在有这样一种表征的时候呢，在某一个偶然的时候有这种表征的时候，成年人就应该关注，就应该在意，就应该重视，而不是到他有多次反复的出现这种表征的时候再注意。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事实上他当这种表征出现的越频繁的时候，那么事实上的问题就越严重了，这样呢才会尽快尽早的发现问题，不让问题呢在发现以后呢就尽可能的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我认为解决心理问题呢，它的主要的是在事先就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来让它减少这个问题的发生，就是预防是最主要的。 嗯，是的，对于心理问题啊，其实和其他的疾病是一样的，应该是早干预、早发现、早诊治。那么每年啊都有一个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个日子呢是10月10号。那今年呢是第30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呢是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关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见呢对于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的关注。

但是既然这个教育部门已经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条件将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学校里的不具备这种条件的情况下，因为大多数学校啊，它是不可能解决当下心理问题的这样一些条件的。这个时候，我觉得相关的教育管理部门呢，还是要学加拿大的那种做法，它是由教育局或者是更高一级的教育管理部门，它建立一些专业的机构、专业团队。如果是哪个学校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呢，由学校的及时的向上报告，报告以后呢，他就会找多学科、多专业的这个专业团队来对这个学生呢进行相应的一些测试，加相应的一些诊断。诊断的结果如果是他还是正常，那么他继续回归正常的校园生活。如果他确实存在问题呢，他就会派对应的与这个孩子存在问题对应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进行陪伴、进行诊治。当然，这个陪伴和诊治的过程呢，它是整体来说是相对比较隐蔽的，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 嗯，是的，到目前为止呢，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啊，的确是病因还不清楚。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心理状况是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孩子心理健康发展有赖于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而如果生态系统不健康，比如父母婚姻关系不稳定、亲子关系不和谐、师生关系不良、校园霸凌等等，这都是诱发青少年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的高危因素。那么，如何为成长营造一个健康的心灵生态系统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时下，我自闭了，我 emo 了等等网络用语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迅速流行，是调侃还是叛逆？不久前，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公布。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青少年如何学会梳理个人情绪？总是情绪低落，是病了吗？家校社会如何帮助青少年拂去心灵阴霾，获得积极健康心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另外一位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最近我们还看到一个让人感到非常惋惜的消息，新华社客户端啊转发了这样的一个报道，2020年的5月12号，一名17岁的少年因为暗黑系网游和动漫跳楼自杀。在父亲的眼里呢，他的儿子平时性格开朗，出事前呢没有任何的征兆。后来呢，父亲为了探究孩子的心理轨迹，潜伏在孩子的 QQ 群里，成为了一名网络劝生者，在网上呢开始帮助其他有轻生念头的年轻人。那么两位觉得呀，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或者有一些人平时看起来啊好像很正常，但是内心却非常的挣扎，甚至有放弃生命的这样的想法呢？高老师。 首先像这种孩子呢，他一般分为两类哈。第一类呢，确实是在青少年时期是比较常见的。像最近上课哈，我遇到一个学生，那这个学生呢就是初1年级，啊，然后我给他起个笔名吧，叫小畅哈。这个小畅呢，他。其实他的这个状态呢，其实和刚才传艺老师所说的状态是比较相近的。他经常会看一些暗黑的小说，还有一些暗黑的动画，而且有的时候呢，他所画的这种心理的思维导图也是跟死亡相关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把你比喻成一汪圣水的话，那你觉得你的水更多的是流向哪儿呢？那么这个女孩呢，她就说她更多的这种心灵的能量都流向了她的妈妈。那么她和她妈妈之间有什么事情呢？就说他说老师你知道吗，他说我的妈妈情商是特别低的，她经常生气，然后一生气就摔门，然后摔门之后我就在想，哎呀，我妈妈情商那么低，我得帮帮她，我不能让她生气，那我怎么帮她呢？我就得哄啊。所以说刚开始用这个方式哄，后来又用另外一个方式哄，然后这个孩子就说我妈这么多年都只用一个方式对我，那就是生气摔门而去，但是我每年都会想各种的法子来哄她开心。所以我们从这个孩子身上可以发现，就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妈妈脾气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在这个家庭中也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家其他人是不能有脾气的，因为妈妈脾气已经很大了，所以爸爸也不敢有 有脾气，因为爸爸一有脾气，脸色不好看，就会引起妈妈的不开心，然后孩子更不敢有脾气，所以这个家，这个孩子在家庭是啥样子呢？就是他不敢让自己表现的不快乐，每天呢都会戴一个假笑的面具来让他的妈妈开心，来让他妈妈快乐，而且他不仅要戴上一个假的面具，而且每天他还要消耗自己的能量去哄他妈妈开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一种倒置。按道理说，应该是我们的妈妈哄孩子开心，为孩子的情绪兜底，这叫妈妈能够兜得住。但现在呢是什么？是一个孩子给一个情商低的妈妈每天去输出正能量，然后给他的妈妈兜底。所以后来我在咨询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小畅他的心理能量要比同龄的孩子要低很多，他遇到事情更容易萎靡不振啊。所以说到现在他还没有出现抑郁的情况，真的是谢天谢地。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的情绪一定会耗光的。所以这类孩子就属于说表面上啊还是比较快乐的正常的，但其实内心特别挣扎。所以家长应该及早的去反思，就是自己在家庭中有没有这类的问题哈。这些孩子呢本身存在这样的问题，家长不知道，但家长又不知道如何去引领，所以慢慢就导致孩子的心里面会越来越黑暗，但他的表面的功夫也会做得越来越全面，让家长没有办法去知道孩子内心的挣扎。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家长呢还是要对孩子呢多一些关注，多一些敏感的观察，这样的话呢即使有些问题存在的话，也可以防患于未然。 嗯，是。那楚老师啊，您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有一些孩子平时看起来可能比较正常，生活和学习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起码外界看不出来，但是他们的内心却非常的痛苦，很挣扎，甚至会做出一些啊没有办法挽回结局的这种事情呢？ 这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呢，就讲到自杀的一个情况。自杀的一般呢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事实上就有一些人他偶然的有这种自杀的想法，放弃生命的想法。从过去的经验统计来说呢，不同的人群可能有差异的，但是总体上来讲大约在 25% 左右，就是正常人当中可能就有 25% 的人偶尔想了这个事，我还不如就是放弃自己生命，不如自杀。但是这些大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 25% 啊大多数是没有问题的，只有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进入到他频繁的想自杀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才能解决到他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呢，他就认为自杀就放弃生命，留下这个生命呢更有价值，更他的价值倾向就是倾向这样。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一般来说呢是很难用一般的就是教职的方式解决他的问题。他在这个阶段呢，他对这个死的选择呢，他就是内心的天平倾向于这一方面。这样一来呢，这种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人呢，往往是他外在的表现呢，他把死看得已经很平常了，外在的表现似乎就被很多人误解为或是误判为很正常。怎么去防护这个底线呢？最关键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多面性，生活本身有快乐也会有艰难，有这个顺利的时候也会有曲折，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要了解，要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来源，它是它的祖先千百万年进化的，那么包含着祖先千百万个人对它的呵护，是这样一个存在。那么每一个个体呢，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主观的某一个判定，主观的某一个想法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他周边的包括他祖上的这个不负责任。认识到这样一个价值，也就是说当你个体本身没有主动的去放弃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权利，认识到这样一个内在逻辑，再能够对生活呢抱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哈在家庭呢在社会各方面呢也要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是压力适度的，不是过度压力的。 嗯，是的。心理问题啊，大多不是一朝一夕会出现的，大多是因为孩子经过长时间的消极情绪的积累和呼叫无效所导致的。而这种心理问题呢，又是客观环境所造成的，比如说家庭关系不稳定、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等原因，都有可能诱发孩子的心理问题。 有些内心强大的孩子通过自我建设冲破原来的生活圈，生活呢好像很正常，但是心里总有一根隐形的刺。还有一些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没有完成心理建设，成年之后呢，再叠加生活上的压力，最后呢也会造成一些悲剧性的结果，也是让人感到很惋惜和心疼。那么两位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完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心理建设呢？高老师，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生理上的一些包括物质上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满足哈，就是咱们现在呢提到这个双减政策哈，在双减政策之前，我在做个案咨询的时候，确实发现了很多的家长，他不能够满足孩子最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像对于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每天有一段的时间可以玩一玩，可以保证自己的睡眠，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就是有一些家长被成绩变得鬼迷心窍了，每天压榨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压榨孩子玩的时间，结果到了三四年级，孩子就很明显的厌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给孩子爱和这个安全感。这个爱和安全感呢，其实不仅来自于父亲和母亲，同时也来自于婚姻的这个稳固的一个结构。就是家长本身在婚姻中，我们是怎么去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的？我们是怎么给孩子实现一种爱的表达方式的？那么这个显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个呢，比较重要的心理建设的内容，我觉得是自我认知啊，尤其咱们今天讲到这个青少年，青少年呢这个时期呢，它叫做人格再造期，也叫做这个成年预备期，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孩子的自我认知会影响到他未来进入哪所大学，然后怎样组建自己的家庭，以及他在工作场所中他的人设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孩子的自我认知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外界的评价和自我的估计啊，最早是来源于外界评价，因为孩子可能自我估计的能力不太强，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对孩子的评价很重要。那有些家长呢，可以说啊，这个在说孩子方面真的是极尽挖苦之能事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极强的自卑感。那么这个孩子他也很容易哈、去吸引一些负能量，可能别的同学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但这个孩子觉得对方实际上是在辱骂自己，就容易产生特别强的啊这种啊冲突啊。所以说孩子自我认知很重要，如果自我认知比较良性的话，这个孩子其实是不容易受到外界侵扰的。这里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就是青春期抑郁其实往往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自我自信比较强，那么实际上他不太容易被外界影响。我到一个小学去讲座哈，这个小学这个班上有一个孩子特别愿意招别人啊，经常会以各种方式啊来就是打扰别人哈、让班上的同学不堪其扰。但是你想，他打扰了全班的同学，但是总有那么几个同学他是如如不动的，就是你招我是吧，我也不动怒，但是同时我也不怒自威，让你下次不敢再招我。那么这类孩子他们的自我认知感就比较强，自尊感也比较强，也比较自信，那么他所绽放出的这种能量和磁场也会让别人就是不敢随意的跟他去开一些过分的玩笑哈。所以说自我认知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的一个来源。然后还有就是关于人际交往方面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家长能够在方方面面都能够给孩子积极正向阳光的一个指导，那么相信我们的孩子心里面种的都是正能量，这个孩子的土培的厚一点，播什么种子他都能够长出茁壮的大树。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还是家庭教育父母的格局和父母的教育方式。 是，那同样的问题啊，楚老师，您认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打好心理的地基呢？ 现在我们用的词比较多的用的叫心理，心理呢是一个科学的名词，那么还有一个更上位的概念叫心灵。实际上心灵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它是统摄了一个人的心理，这个心灵就跟信仰啊，跟这个职业相关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些问题呢？我觉得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比方讲，在孩子生活当中，他的根基，他的日常生活，怎么让他前面我讲的有多样性的体验，然后在更上位的，他的信仰，他的心灵是健全的，他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的信仰，然后或者建立了自己的信仰，这上层的问题解决了，基层的实践的体验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他中间这个心理出问题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应该整体的去 布局一个孩子的健康，心理健康，从顶层跟底层都要把问题解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从心理这个角度来，解决他的一些问题。那么从心理角度来解决他的问题呢，事实上我认为最关键的呢，是要他有健全的认知，心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他的认知，或者叫知性能力。这个知性能力呢，它不是简单的知识的积累，它事实上呢，最关键的是它的就是判断能力。当遇到一件事以后，他能知道是真是假，是微观的，是宏观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做出的判定。 嗯，是的，青少年的身心呢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可能时常会感觉到彷徨和迷茫。对于负面情绪和压力的认识和解决能力还不足，父母呢要从小培养孩子调节负面情绪、缓解压力的能力，让我们共同为青少年美丽心灵营造更多良好的外部环境。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清空心花怒放表白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